最想好笑。呼吸空气，你是我的骄傲。呼吸空气，我为你自豪，为你欢呼，我为你祝福。你的名 手，从来无后悔，不管笑或愁，也没有考虑分开走。情从又开始渗透，已令我忘掉。我告你，思念终不够。人随潮弄去，不可以逗留。这份爱一样不肯走。情从又开始渗透，已令我忘掉。 Bye.

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？我可爱的太阳在哪里？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。夕阳下山后，月亮挂枝头，万家灯火，走过小桥